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五十八集， 我相信我自己。 唐默坐在沙发上，难得有兴致地给自己倒了杯茶。 除了七号的我，每个我都应该发现了另外的我的存在。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将食物放在同一个洞口，然后站进去。问题就是，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洞口。使用这个改名字的异能，一方面是为了告诉七号我的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告诉其他无法使用异能互相联系的我。唐默暗恋维克多很久了。 唐默看着杯子里的水，地球上线至今其实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但唐默却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很多年。唐默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那个名字了，在生死攸关的每一天，他没时间去想那个人。说是暗恋或许也不是，只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好感而已。唐默没有什么秘密，他的父母早就去世，也没有什么亲戚。父母去世前他就出柜了，玩得好的兄弟也知道他的性取向。他不觉得自己的性取向是个必须要保守的秘密，那他唯一的秘密就是维克多。 维克的生日是9月9号。 因为相信自己，无论是哪一个自己都肯定发现了真相，也因为相信自己，才会果断地使用改名字异能，在一分钟内给自己想好了出路。最后还是因为相信自己肯定能从那句唐默暗恋维克多很久了的秘密里找到唯一正确的数字。而事实就是， 我抓到你了。 唐默戳了戳地鼠口袋，金毛地鼠气得撞他的手指。唐默看向茶几上的广告纸和报纸，再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已经变成了普通怀表的隐形人的怀表。他看着这三样东西，慢慢地勾起唇角。黑塔总算还没有给人绝路，无论他有没有马里奥的帽子，这三样东西黑塔一定会给他，哪怕是通过其他方式，可能是让其他怪物上山给自己送情报，也可能是从狼外婆的衣柜里掉出来一块怀表。总而言之，这三样东西肯定是会出现的，否则这个游戏几乎就成了无解之局。没有三号唐默使用存档器，六号唐默不会知道正确时间，也不会提醒到七号唐默，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唐默将水喝光，他还在思索回忆这七天里七个自己所经历的每个细节。突然就听到屋子外传来一阵走了调的歌声。 地底人的肉，火烈鸟的酒，吃了地底人的肉，咬断地底人的腿，怪物深谷的孜然烤着最好的头，我的地底人外孙女儿快要成为我的盘中餐，她的肉香又嫩，她的头甜滋滋。 这歌声刺耳难听，好像弹棉花。唐默听得一阵皱眉。歌声越来越近，砰，屋子大门被人一脚踹开，狼外婆穿着粉色连衣裙，打着小阳伞，扭捏着进了屋子，手里提了一壶酒和一大包调味料。她那双深绿色的狼眼划过小屋，落在了唐默的身上。看到唐默的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贪婪和食欲。 我亲爱的外孙女，你居然没有抓到！ 一声尖锐的尖叫，狼外婆惊悚地看着茶几上的地鼠口袋，小阳伞被他扔在了地上，调味料和酒瓶砸在了地上，洒了一地。 狼外婆捂住尖尖的狼嘴，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怎么可能抓住时空的金毛地鼠？ 关着金毛地鼠的口袋被唐默放在了茶几上，口袋被扎得死死的，金毛地鼠根本出不来，但是一点点金色的粉末却从袋口的缝隙里渗透出来。狼外婆就是看到这些金粉才惊呼出声，她的小阳伞也不要了，酒瓶和调味料也扔了，大步跑到茶几前将口袋解开。金毛地鼠在口袋打开的一瞬间就往外冲，唐默当然不可能让他跑了，但他还没出手，狼外婆便一把揪住了金毛地鼠的后颈，将他提了起来。金毛地鼠叽叽地叫着，狼外婆看着他忍不住吞了口口水。他看了一会儿，再转头看向唐默，那眼神复杂的好像能写出一本100万字的小说，里面充满了食欲、纠结、郁闷和几乎觉察不到的一丝良知。狼外婆将金毛地鼠重新塞回口袋里，用它长满毛的黑乎乎的大手揪住口袋。过了很久，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仿佛终于做出了决定。她语气恶劣地吼道： 就5个铜币，多出的一个子儿也没有，你这个臭烘烘的东西，快给我滚回你那个地底人老爸那儿去，别再让我看到你，还有你的头发。 从狼外婆进入屋子后，唐默的手就一直按在火柴文身上不敢放松。听到这句话，他忽然松了口气。狼外婆走进卧室，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只颜色发黄的脏袜子，掏了掏，从里面掏出了5个铜币。一共就5个铜币，他还来来回回地数了3遍，最后才依依不舍地递给了唐默。 叮咚，获得狼外婆的铜币，提示可用铜币换取道具狼外婆的小阳伞。 狼外婆把铜币递给唐默后，他拿起地上的调味包，走进厨房，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了一块腌制好的地底人腊肉。他将孜然粉撒在这干瘪瘪的腊肉上，眼睛盯着唐默，大口大口地嚼肉，那赤裸裸的目光好像他现在正在吃的不是腊肉，而是唐默的肉。唐默看到狼外婆拿出腊肉出来吃后，心底最后的一丝防备也放下了。看来完成任务后，狼外婆果真没有吃他，这或许是黑塔的限制，他完成了狼外婆的任务，狼外婆就不可以吃他。唐默看着手里的5个铜币，思索再三，还是决定： 我想用铜币换那把小阳伞。 啊！ 狼外婆咬下一块地底人的腱子肉，张开血淋淋的大嘴。黑塔有提示，那这应该是可以进行的选项。唐默镇定地说： 我想用铜币换小阳伞。 狼外婆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很古怪，他上下扫视着唐默，眼睛在那5个铜币上停留，目光贪婪，神色却有点怀疑。他冷笑一声，尖尖的狼嘴上沾了许多肉末，古怪地笑道： 你一个小姑娘要小阳伞干什么？ 唐默继续问： 我可以换吗？ 狼外婆大口咬肉： 哼，小姑娘要什么阳伞，臭不臭美？ 片刻后，唐默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我臭美。 狼外婆根本就是在故意使坏，她嘴上说着不想把小阳伞给唐默，但是绿悠悠的眼睛就没从5个铜币上挪开过。吃完这一大块腱子肉，她把小阳伞拿过来： 5个铜币才能换，知道吗？一个子儿都别想少。 唐默把铜币递了过去，狼外婆赶忙接过铜币，把小阳伞扔进唐默的怀里，嘴上还嘀咕着： 小姑娘臭什么美，肯定是和她那个地底人的爸爸学的。 肉也吃完了，小阳伞也换好了，狼外婆开始赶唐默走。唐默一直在拖延时间，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有听到黑塔提示主线任务完成的声音。 难道说他的主线任务还没有结束，他必须在狼外婆的屋子里再待下去？狼外婆眼见自己的外孙女还赖着不走了，她阴恻恻地咧开嘴巴，舔舔牙齿。 我亲爱的外孙女儿，你真的不想走吗？ 唐默心中一紧，他向后倒退一步，脑子飞快地运转，说： 什么是时空的金毛地鼠？ 狼外婆被这么一打岔，下意识地回答： 你连时空的金毛地鼠都不知道？你妈妈果然被那个肮脏的地底人迷得七魂八素了，连这都不告诉你。 狼外婆从口袋里揪出金毛地鼠，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老鼠转轮。金毛地鼠在空中挥舞四肢，疯狂地想要逃跑，可是当狼外婆将它放进转轮后，它就像中了邪一样，先是试探性地跑了一步，滚轮动起来，它激动张开四肢，兴高采烈地跑步。唐默看着金毛地鼠，突然他看到在转轮的四周时空发生了重叠，他看到了第二只金毛地鼠，这只金毛地鼠和第一只长得一模一样，也同样在转轮里跑步。接着是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七只金毛地鼠的身影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分离，金毛地鼠跑得越快，这些地鼠影子就分裂得越多。狼外婆喜滋滋地看着金毛地鼠，吞咽口水的声音在小屋里异常明显。 这就是时空的金毛地鼠。 狼外婆看了金毛地鼠好一会儿，嘴里念叨了几句红烧地鼠、糖醋地鼠、油炸地鼠，念叨完后他又悠悠地看向唐默的脑壳，吞了口口水。唐默忽然想起那句他的头甜滋滋。主线任务还没有结束，唐默不敢轻易离开狼外婆的小屋。狼外婆的喉咙里发出沙哑古怪的笑声，她缓慢地走向唐默，轻轻地问着： 我亲爱的外孙女儿，外婆的卧室里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小玩具，你想不想和外婆去卧室里看看？ 唐默咬紧牙齿，一瞬间他做出决定，暂时不管主线任务，先离开这里。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狼外婆，地底人的商队快要经过怪物山谷了，你家小红帽可以和这队商人一起回地底人王国，要我带他离开山谷吗？狼外婆，你在家吗？ 狼外婆刚刚还咧开锋利的牙齿，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唐默，突然听到这声音，她闭上大嘴。唐默总算知道，七天前他被猩猩怪物带到狼外婆的小屋敲门时，狼外婆到底是在做什么了。只见狼外婆用极快的速度整理好粉色连衣裙，戴上漂亮的礼帽，打开了大门。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